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展览讲座消息。张大千艺术展明天将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5个单元，展品共100多件套，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其中既有张大千的代表作《龙泉寺简书图》《华山云海图》等精品佳作，也展出了其收藏的陈洪寿《右军龙额图》、石涛《长安雪界图》等重要的古代绘画珍品。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研究展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呈现了王琦各个阶段的艺术作品共计140多件，包括版画、素描、彩墨、书法等等。此外，展览还梳理了从王琦家属、央美档案室、王琦美术博物馆等处搜集到的数十种文献。吴氏家族收藏展正在达美中心展出，展出了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名作。这次展览特别值得一看，汇聚了吴氏家族家藏的大师真迹，包括徐悲鸿的扇面书法、齐白石的多子图、华雄武的漫画、富春山居图的拓片等等。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带来230多件达利的代表作，包括其重量级的雕塑、画作、琉璃、家具及黄金首饰等等，而且结合酷炫的声光电会非常有趣。丝路华章陆光正从艺60年东洋木雕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1号。讲座从儒学与佛道二教的融合看世界文化的未来，本周三将在国家图书馆开讲。讲座走进季羡林本月20号将在国家图书馆开讲。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2018年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活动将在本月21号拉开帷幕。延庆区万科石金龙滑雪场选定为中国区的活动主会场，国内54个雪场作为分会场，共同迎接这一滑雪盛宴。第10届北京蓝色港湾灯光节将于2月28号开幕。本届灯光节以时光为主题，携手享誉世界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灯光节，更邀请来自美国、荷兰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艺术家团队，带来他们屡获国际大奖的灯光艺术装置。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近日封顶，这是世园会园区首个封顶的主要场馆。随后中国馆将启动如意形钢结构屋盖的安装以及幕墙安装等施工，预计10月前中国馆将全都竣工。近期国家旅游局根据外交部的安全提醒，先后发布了暂时不要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旅游的安全提示，但国内仍有个别游客自行前往，个别旅行社组织赴上述两国旅游。为此，国家旅游局再次提示中国游客暂时不要前往上述两国旅游，要求国内旅行社不得组团赴上述两国旅游，已在当地的中国游客应做好安全防范并尽快撤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请注意交通安全。但由于水汽条件配合不太好，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的天气，城区较有利于交通的出行。今天天气阴冷，外出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 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14:04，马上进入2018年全新的温暖的家，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要说2018年的新节目啊，我们觉得我们的算是一个最豪的节目。 真的？ 你看刚开播这才几天，我们一会儿买了新房了，一会儿又买新房了，今天接着带大家买新房去，转售楼处去。 教大家怎么收房子。 不，收房都 挑房子。 挑房子。 哎呀， 你看这层到这层我全要了。类似于像这样的，但是你中间有几层你可能得避开。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啊， 对不对？ 教大家怎么挑房。 是啊，我们是非常好的节目的住在八七六的主持人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希望各位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们啊。当然，您有任何的关于您家的啊一些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咱们的节目呢，从2018年开始，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一个小时，就为您这个叨叨这个家的事儿啊。今天呢，咱们是进到售楼处，咱去实地的挑房去啊。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有请我们固定的嘉宾永刚，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欢迎永刚。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欢迎刚子啊。 其实看沙盘，我觉得无论是挑新房子还是旧房子，实际上这个挑房子真的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特别难。最关键你进去就兴奋。对吧，你一进去尤其人多的，二号又成交一套啊。又恭喜3号的客户拿下6号楼的8单元。哎呦，你就我的天呀，一会儿没了，我得去抢一套去。 不，这个不是主要的。我不知道你买房子有没有经验，就是第一个你得先摇到号。 是， 你说是吧？比如说，好，我现在要卖这小区，一共1000套房子，参与摇号的一共有3000位朋友，这你得先摇上，摇上。你要是靠前，你挑的还快点。你要靠后呢，基本没得挑。今天还教大家说怎么挑房子，您最后一名。你可挑吗？ 对，看运气啊。 是， 有些是这样。不过现在我觉得还好 啊， 因为我上周嘛，还去一个新楼盘去看 了，又去 了一个，就去了一下哈、宣传特好，就看一下，离我们家也比较近，然后呢，说是电梯入户。 哎呦， 而且不是很大，一想呢，电梯入户那得多大呀？ 挺高端的， 至少不得200多吗？ 是， 人家不，人家100平。或者130多平，人家就电梯入户。 天哪，那楼够窄的， 一梯一户。我一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得去看看。 是， 全部都是精装修，也是属于我喜欢的，也叫个什么什么馆啊，还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挺好，价格也 适中， 也还行吧，也还能接受。去了，看了，人没有那么多了。周六日去的。人还好，基本上你看啊，就是谈业务区那边大概6、7、8个座啊，基本上全都坐满了，但是没有说在外边说等着摇号的什么，没有了啊。 当初我看售楼的地方，其实摇号是一方面啊，压力最大的就是买房人压力最大的就是，他会有一个类似一个板，那个板上比如说1号楼啊101102，2号楼20。只要卖出去的，都贴一个小旗子，哇，你就看小旗子，哇，越推，哇，天哪，剩的越来越少，可选的越，这个时候压力才大呢。 对，就是觉得没什么可选了。 是， 今天呢，咱们把这些小旗儿都摘掉，当大概都是新房的时候，建议您 比如说您在挑楼层也好，挑区域也好，挑朝向也好，咱们怎么在这沙盘上挑到一个啊、最好的房子， 是给大家出出主意。 对， 行，没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其实很多人在说买房子，说怎么买呀，买房子时候注意点什么呀，很多人都在问我。其实我就给他们回复了，其实买房子很简单，就三点。第一点位置，第二点好像还是位置。第三点还是位置。 但是每个位置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 是啊，然后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挑选一个小区啊，我们要去买不去买，我觉得这个事情像刚才二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就会让你真的很心动，很着急，很怕没有房子来去买，就会造成这种冲动。但是有些时候吧，我就觉得买房子其实是件挺大的事情，挺重要的事情。 当然 对，你一冲动有可能就可能买了一些什么日后会觉得好像是错事的一些。 对， 但是吧，有些时候你要不冲动，有些时候你会更后悔。 下手要快，叫稳准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像我买我的房子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要去买房子，只是我跟我爱人开车在路上转，突然就发现，哎，这儿买房子，要不咱们去看看。我说行嘞。就在我们头下车之前，我都没有考虑说要去买房子。到那里边转了一圈之后，说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我一听我说不要，太贵了。然后我们扭头就走。等到走了的时候呢，我媳妇儿就跟我从车上说呀，怎么样吧，这个好吧，那个怎么怎么样吧。到最后她把我说动了。然后呢，我们就吃完饭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我们再找的那个售楼小姐，然后说我们来交钱来了，交钱来了，对不起，涨钱了。涨多了，涨了13万，我说不买了，我说走， 就一顿饭的功夫，天哪！ 对，所以说你想那13万，一年如果的话，我们一个月要存10000块钱的话，那还得存个一年呢。 对， 所以说这个不合适，我说咱们走吧。原来也没有打算去买房子，刚要走，我媳妇说咱俩从这儿说什么来着？我说好吧，买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就没有办法太去评价这个事儿怎么说了，就是您一定要快，一定要准，然后千万千万别犹豫，这个话也不能说，因为怎么说都有可能是错。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呢，还是真的是要这个买房的这个程度，还真的是要自己来去把握。 对， 可能着急的命好了，然后呢就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稍微晚一点的话可能会怎么样。 对， 但无论是怎么着，我们其实在冲动的之前，如果我们有一些心理准备，有一些做足了功课的话，那么我们会将这种损失也好，或者说遗憾也好，减到最小。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伙也仔细来聊一聊这些事儿。 是这样，就是房子嘛，对吧，这个都说了，对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是的， 你看那炒房子一眼就能听出来，就一耳朵就听出来了，说哎，你们这儿最便宜的哪几套啊，啊，我们这儿二层的都是便宜的，现在还有几套啊，6号楼7号楼8号楼都还有啊，全要了，这绝对是炒房的，对吧。有着一看，哎呦，这8层行吗？8层这水能上去吗？又顶层会不会太晒？这绝对是自己住的， 关注点不一样。 对，所以以后肯定那炒房的越来越少，自己住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今天就教大家怎么能挑一个以后您住着舒服的。 是， 就是咱们最好只说小区里头的事儿 啊， 小区外头的，比如说您那个边上最好有商圈 啊， 最好有地铁，然后出去以后就能上主路，这些就算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是，我想想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突然间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说的是广州的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呢，内部都特别的好，但是在它边上有一个公墓。这到最后的时候现在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他在售楼的时候没有人去提这个事儿。而且呢就是在盖房子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些围挡。他把那些都用高一点东西全给围挡起来了。那这时候呢那个等到都交房的时候把这些围挡一拆，站在房里边一看一个小盒子一个小杯子都能看得见。这时候就很吓人的。所以说 咱们以后再聊这个。咱们这个有点名啊。现在正在卖的啊。这个绿地的有一个盘啊，他们家的优缺点是什么全都给他说。 其实讲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基本上都会有这种电子地图，打开电子地图把周围环境一览无余。你想看1公里想看3公里想看10公里什么都可以看得倍儿清楚。看一眼这个别真的是进去之后有什么忌讳的事儿。 是的，是 还好， 大多数看到都是农田。 对，扫一眼，我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的话，我们开始说里边了。 对， 其实真正来说啊，这个小区我们进到售楼处之后，这个售楼人员会带着我们看几个。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沙盘，也就是小区的整体规划。这个小区的整体规划呢，就是做成了一个类似于小的小模型，把这个房子或者这个小区整个给缩小版的模拟出来。那么我们从里面去看，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绿化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楼的这个高度是多少，楼间距是多少，绿化面积是多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小的模型上或者叫沙盘，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会带着您上另外的一个小盘子。这个小盘子里边的话呢，全部都是用这个，比如像塑料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话，把每一个户型全部都给建好的。 对， 这种形式它就是第一体现楼型，第二体现户型。那么这两个地方我们都要去看一看。户型呢我们一会儿再单说，我们先要看一看这个楼型。对，我们先要把这个看一看。其实啊，这个我们到了小区里边去之后的时候呢，其实要关心几个事情，有很多的卖点，就是这个小区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相配套的一些设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里边有有一个小湖，有一个小公园，或者说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小的小会所。那么这个时候呢，景色会特别好，看一看它周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房子。一般的有这些比较有特点的和代表性的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周边的房子第一房价当然会比较贵，第二的话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整个的视野呀，或者说是所有的一切的条件应该都还不错。 对，因为满眼都是绿嘛，对吧，有公园嘛，就像朝阳大悦城边上的某个盘似的。那天我去那儿采访去，然后我还趴的人那十几层往下，哎呦我去，院子里有泳池，好多小朋友都在那儿游呢，挺好的。所以后来人家说呢，哎呀，2009年的时候那个盘就已经多少多少钱了。我一想那也是，得是那样，真的。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刚子，容积率是什么意思？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简单点说这样一点，这个容积率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这个房子跟这个整个建筑的就是应该说是开发商买地的时候地有多少，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盖房子盖出来多少，其实是越小越好。对，就是它是之间的相对来是一个比。那么我们就知道，如果占的越大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是这个房子里边的就是占的面积会越大，那么绿地会越少，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其实跟它相配套的还有两个，第一个是得房率，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绿化率。那么得房率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面积跟这个套内面积的这个事儿，这一会儿再单说。 所谓的使用面积。 对，所谓的使用面积。而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绿化率，就是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究竟会是有多少的绿化面积。那么绿化面积一定是越大，那这个小区的整体环境是越好的。它和这个容积率其实两个是相对来说是两个加起来就是一个总共的楼盘的一个总面积。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对，所以说提起这个容积率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看一看。其实它，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啊，人们对这种专业名词的理解可能好些时候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可以给它弱化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就凭我们自己的感觉，用大白话说就是看看这个房子里边这个密度大不大，住的人多不多，然后还有呢就是俩楼之间的距离会不会有点过近，然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把这些注意到之后，这个房子暂时来说还是不错的。对，其实我们真正来说的话有几个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小区我们要买这个楼的位置跟周边是不是有太近的，比如说像马路，如果有马路比较近的情况下， 就临街呗。 对，临街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要关注一下事儿了，因为只要临街就一定会受到这个车辆啊，包括像这个灯光啊，我指的是路灯和车的这种照明的这种灯光的影响，那么这种污染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影响。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关注一下，如果是主路的话您真的要留神，因为这种车辆的噪音会比较大。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在二环边上，我的窗外就是二环，我真的是我隔了双层玻璃，不是那个中空玻璃啊，是两层玻璃，一层窗户，我还拉一个厚厚的帘子， 有些时候都会有这种吵的声音。 没事，二环不影响价格。 那个这个就得赖我们的那个售楼处的工作人员， 嗯， 就是培训不到位。 嗯， 一般他们伶牙俐齿，能把坏的都说成好的。比如说一临街，你就说、嗯：“您这临街好啊， 嗯， 这多旺财呀， 嗯， 车水马龙。”人都想看到这种灯火阑珊的感觉呢，就您能看到，里头看不见啊。再其次，您说，哎呦，我这临街太少，您住的可以高一点啊。如果高一点的话，那声音就可以降噪。再其次，您可以远眺，您看那边啊，就是著名的 CBD 商圈，您这个层都能够看到 CBD 的那个什么什么楼了。哇、哦，你听。 是 这个道理啊。 对，其实怎么说呢，任何事情啊，你一定要记得它一定是有两面性的，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那么我们说的这些可能光是优点了，但是缺点我们自己一定要正确评判一下。那么我能够看的视野很好，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吵啊，它的这种光噪音啊、嗯、其实都会有很多。所以说仔细评判一下这些对我们自己的影响是不是真的那么大。 哎，说到那个噪音了，咱们先解决一个问题 啊。 哎，真的是住的越高噪音越低是吗？ 哎，这个事儿啊，咱们这么样想，三十层的楼房其实已经很高了， 嗯， 对吧？ 嗯， 那么三十层如果按照层高来说，咱们不按两米多，按三米来去算，33才90米， 嗯， 您觉得这个声音来说，90米传达这个 差的 会 多 大影响吗？ 啊、 对，差的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嗯， 真正来说的话，是需要开发商来去想办法。 嗯， 您比如说我们这儿有高架桥的话，在高架的位置它一定会 有 一个 遮 挡，对。然后呢，比如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窗户隔音效果会特别好， 嗯， 然后我们里边会选择一些软性的一些装饰，然后选一些厚点的帘子等等一系列的解决办法， 嗯、 这些都会有。 嗯， 但是真正来说的话，它一定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 是 噪音 的 问题。 是的，是 的，对，我们要看一看有没有能够解决的办法。如果能解决，我觉得应该还好。对， 嗯。 这个是我们靠边上的，如果在靠中心地段来说的话，我觉得就问题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它隔着很多的楼，这些楼啊基本都是错着来盖的，它不可能直接是那个楼特别特别平行的，特别特别整齐的，跟站方块队似的，这种不可能，它一定是错开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能够保证楼的视野和楼的这种采光。说到采光的时候呢，其实这就很重要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楼的一个坐向问题。因为现在开发商做了很多的房子，它其实不是正南正北的，它有些时候是偏的，或者说是这个如果沿着路的情况下，如果路是偏的，它一定会沿着这种主路去走、 哦、 如果这儿有一条河的情况下呢，河是偏的，那 它河走了， 对，它可能就沿着河走、 嗯、 所以说我们别从这个感官上觉得这儿好像是北，这儿好像是南、 嗯、 这种不要去过多的去看。看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拿出自己的手机简单做一下定位，指北针指南针简单看一看就可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发商就是在这个售楼处里边，其实就会有，它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总平面图， 对、 这个、 它在沙盘里头其实也能够看得到， 会有一个指北针， 会的会的， 对，会有一个指北针。然后这个如果不是很明确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在墙上贴出一个总的规划图，这个规划图就是离哪有多远，离哪有多远，它一个大概的介绍、 嗯、 那么这个楼座的方向它就会给您表示出来、 嗯、 这个时候我们再仔细看一看那里边哪个位置是正南，哪个是偏南，把这些理解清楚了就还好了、 嗯、 这个呢其实更方便了，让我们能够分析这个房子里边受日照的这个时间的长短、 嗯、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楼它们之间的怎样的一个错层。其实我们可以大概的这个想象一下啊，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那么这样环绕这个房子走这一圈，那么其实大概的是可以看一看哪些位置会受一些遮挡，哪些位置不会受遮挡、 嗯、 或者说是遮挡的时间究竟是能有多少，我们把这个要仔细看一看，应该能够分析得出来。而这个对于楼间距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个会被从沙盘上会有一个误区。 嗯， 这个误区呢就是两米和三米其实看不出来，因为它毕竟是缩小版了、 嗯、 所以说这个楼间距啊，这个整个沙盘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其实会建议您，如果房子已经盖好了或者盖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到房间到那个楼房的现场，我们去感受一下，看一看他们之间的楼间距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就是俩楼之间距离啊，我们是否所理解的样子。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真能看好的情况下，那盖好了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看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早晨去看看，中午去看看，下午去看看，很清楚的知道哪个楼 光线特别好，那个楼光线会受特别大的影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无论是怎样，从沙盘上去看的感觉一定没有实际的感觉会更真实。 嗯， 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都要去看一看。剩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光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要看一看窗户的大与小的问题了。 嗯，是属于面宽吗？ 对，这个面宽其实当然面宽越大其实是一定是越好的，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他第一先要设计这个建筑的外形，把这个建筑外形设计完了之后才会涉及到里边该怎样去分割。那么或者说是应这个总的这个资金分配或者这个房子的定位来分配出房子的大房子的小，这种情况是他们自己来设定的。那么有些时候房间它很长，就是近身啊。什么叫近身呢？就是从窗户往里走，这种就叫近身。 就比如说就南北通透，从南边这窗户走到北边那窗户，近身特别长，这样的话就算中午在采光很好的时候它也不会照全。 对，不会照全。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大概齐的一个标准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窗户的大与小，如果是已经超过了它的七倍的情况下，那一定就不会去想了，它的里边的采光就一定不会太好在哪儿去。对，所以说这个数字七是一个、 哦、 一个 超过七倍。 对，就是窗户的大与小的问题， 就是窗户的高和它的进深的 宽基本都是宽。 哦，宽呢、 啊、对，因为窗户的高基本都是差不太多的。 哦， 对，咱北京市的这个所有的房高啊，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差别，因为太高的情况下它这个整个来说开发商就亏了呀。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聊啊。 嗯， 而且一会儿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挑楼层的问题。 好，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日-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你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 想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住在八七六，跟您一块儿聊一聊您家的事儿。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您到了售楼处看了沙盘了啊，您应该怎么挑选最适合您的、最好的这小区里边最棒的一套房子？当然呢，这个也二说啊，因为可能最好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没了。反正我是转过不少楼盘啊，你反正去的时候一看那楼盘你就知道哪个最好的，对吧？一看那哪有什么楼间距，它就树中间前面全是楼间距，得100多米甚至200多米，那一定是楼房啊。你说哎，这个还有吗？啊，不好意思，这个已经售罄了。哦，那还有什么呢？全是八角的、八边的、八，哎呦，反正就是不是特别好的，像这样的我就出去了。嗯，因为肯定他就是那些开发商们就是捂盘呗， 啊，对对， 吸售呗，是吧？ 对， 好的留在后边呗， 对 啊，涨价使呗， 真是，我是开发商，我也这么做。 是，反正这我买的那个还好 啊， 哎，我没有什么所谓的楼王，因为他所有的那个房子全都是就是平行的， 哦， 就是每而且每栋楼的户型不一样， 啊，这不一样的， 基本上不太一样。 哦， 就是有大的有小的，你要小的，你要大的小的，我要小的，小的就这么几，就这么两栋楼， 嗯， 您挑吧，每个单元都有楼，只不过可能层不太一样了， 明白， 它没有一个特别就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楼王的盘，没有， 哦， 哎，每个都差不多。 哎，刚子挑的时候呢， 我还我们 刚才说我没得挑了，就剩一套了，都已经涨了13万了，真是的。 我们那就简单很多了，就是看这可以吗？还行，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那个因为毕竟我们是做室内的，我们对于外观看一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房子里边的结构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啊， 我都能改， 哦， 就像我在老家有一套房子，我买房子我都不知道。 你买房子你不知道， 我把钱给我们家人，我们家人直接去买了。啊，他跟我嘴上描述一下，我说不用嘴上描述，我大概我是知道的。 啊， 对，也然后回去以后跟我想的其实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嗯，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某一个地段这是第一个，某一些开发商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对， 嗯， 对，有一些开发商他建的盘子你就不用过多的去怀疑他。 嗯， 是因为他品质在那儿嘛。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像我买房子我就说没关系，这地段好，然后内部结构我随便。 当时有点太过于自信了，什么样都行。然后最终买了还行，还可以。 是， 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先看一个外环境是怎么样子，然后外环境 OK 的情况下，然后再看一看里边。当然了，对于现在的房子来说的话，能多讲究一点，尽量多讲究一点。 肯定的， 对，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似的这么运气好。我不能说我专业啊，这不能像我这么运气好，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才会有。 对。 所以说，我们像现在来说的话呢，很多时候也会陪着我们的客人一同去买个房子，然后买房子之前先问问我们。这个户型怎么样？如果行的话，你说行，那我们就把它买下来。如果你觉得日后改造难度特别大，那我们再换房子，再换户型。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说明了这个户型其实也还是蛮重要的。 对对，这样咱们因为咱们三个人都买个房子，我相信肯定有相同的地方。 是 这样，每个人都说说自己，如果挑房子买房子一个，就是说只是说根本啊，就是底线。如果这个底线以上了 ，OK， 就可以细心的去考虑了 啊、 对吧？ 那我先说我的吧。这个我挑房子比较感性，我就是看名字，叫什么公馆呢、 我天、 或者有什么数字啊，我就觉得哇，高大上，都特好，有意思。 那你适合在北三环买 啊？ 太阳宫， 挺好、啊， 挺好的吧？ 差个馆字。如果太阳公馆，不错。太阳公公呢？还太阳公馆，这是公，差一个字。然后呢，我就其他的就是看他那个开发商 啊、 就买大的开发商。而且呢，我一般会挑，比如说，这个开发商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楼盘，我觉得肯定他要往标杆做吧， 对，成名做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买的， 嗯。 然后呢，就是挑，比如说挑楼层， 嗯， 挑楼层也比较随意， 嗯。 啊，就六啊八呀，这都是我的参考范围。 你放心吧，现在你到电梯里看，怎么没有四层？怎么没有13、14层？你挑吧，没有。 我们家那就没有。你看我买的房子就是8号楼8单元801。 哎呦， 全都是挑的八。 那你手机也应该换成郑秀文的那首歌。 什么呀？ 啊，808呀。 对，所以我挑房子其实有点。就是有点盲目 啊、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看了几个，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路的原因。 对， 因为我们家那个点呢，离高速路还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地儿。反正，在我们家那个地方，至少在同小区来讲，是离那边比较近的地儿。 嗯， 所以呢，你到夏天的时候，打开主卧的窗户的时候，你会听见非常明显的噪音。所以我们家主卧的窗户基本上是不会开的。一年四季都不开，但是还好开发商还不错，就是它的那个隔音效果非常好，关上基本上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所以就这个也算是吃亏。我就觉得我说好，以后我买房子像这种特别主要的主干道一定要避开。当然像那些小的城市道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到了比如说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毕竟车就少了， 对， 不过高速可就不一样了，你一天到晚全是车，这个就会有噪音 是 干扰， 是， 所以我还好吧，我是一个感性派。 当然我跟小胖的观点基本都差不多，但只不过在他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像要好的开发商等等这些，在这个基础上，我特别注重这个小区一定要有绿化，一定要有绿化，而且绿化要相对大一点，因为毕竟以后家里人口多，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他至少可以相对的足不出户在小区里散散步啊，玩玩啊。你如果要是小区里一点绿化没有，比如说像我们单位附近的哈、有几个著名的盘，根本没绿化， 没地儿， 还不够有地儿停车的呢，这个就不行。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尽可能的这个小区要有一个会所，要一个会所，因为这会所比如说如果他要有个健身房啊，要有个无论多大吧，有个游泳池啊，这个也还不错，至少能提升它的品质嘛。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觉得一定要人车分离。你不能说哇小区里孩子正玩呢，哦来车了，躲，这个不行。车呢比如说就在院外头，或者呢一到门口就到地下去了，人车分离，这个也很重要， 很重要。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可能还要看重物业的问题。这个物业好与不好关系到以后你住着是否开心的问题。如果物业不行，天天门口老有车堵着车位的什么这那，这个纠纷就受不了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希望这个房子最好是塔板结合的房子。 就他别是一个哇，三梯二十户，真不行。我当初，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租房子，租过好多年的房子，然后租的那些房子我真的是快崩溃了。 嗯， 因为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我且等电梯呢。哎呦，这一层一层的呀！因为你想户太多了，都赶着早上起来上班走，哇，崩溃了，崩溃了。所以如果要是一个板楼或者塔板结合的，比如说两梯三户啊，或者什么，我觉得相对还好一点。啊，只是这些， 你看你一看就是过来人，比我要求的多多了。但是现在我也慢慢学会了， 我这个很实在啊。 对你要求的这些，我肯定也会要求， 对， 而且。包括那几个绿，什么容积率、绿化率、绿化率肯定越高越好，容积率越低越好。当然我们知道，这别墅肯定是最低的， 对， 对吧？但是你从容积率基本上能判断出来，这个楼到底是不是什么塔板啊，还是什么筒的楼等等，你基本上就能分辨出来了。好，它的层高也基本上能够分辨出来， 对， 对不对？那你挑的可能比我们要更专， 对呀、啊， 对他， 其实还真不是， 他还真不是， 我还真没那么多要求， 他是随意。 对我，但是我想起来了，我给我家人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客厅南向的一定要有窗户， 哦， 一定要有一个朝南的一个窗户。当时我记得是提了这个， 好好好， 对，还真的是留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人们对光线的需求还是蛮高的， 对、 有一个南侧的窗户其实会很舒服， 是是， 所以说当时我是提了这一个要求，别的其实好像我还真没觉得我给我家人提了什么要求。 所以真的就是一提到户型，咱们就可以往楼里头说了，我觉得像咱们相对来说算年轻人。或者说算中青年，对吧、但是跟老人的要求又不一样了。比如说老人真的上岁数了，他可能要求低一点，一层二层最好， 就是 电梯坏了我能爬。你要让我比如说十几层电梯坏了，完了我足不出户了， 而且不接地气儿，人呢都得接地气儿才行， 是，然后老人还得说得有个阳台啊，我这衣服得有地儿晾啊，要没阳，现在很多房都没阳台， 对 吧？你比如说东四环的某个房子，哇，那精装修，现在据说卖很贵的那房子，化工路那边那个，没阳台，那真是不行，因为人说了别开窗户，我们这全套新风系统，毛细血管似的， 就是 开什么窗户， 买烘干机呀、 啊对呀、啊， 对不对？ 对呀、啊， 特好， 是， 他总有解决办法， 哎， 是， 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一层啊，要看一看他有没有能带院子的，如果能有院子，那太幸福了， 那贵了。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一层啊，有的确实带院子，也会有它的方便，就是进来之后直接就进你的屋子里边了，老人会很方便。可是它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像它会不会更容易被遮挡住光线？ 哦，对，因为是一层嘛。 对，这是一层。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到底会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因为所有人的话都要经过一层。比如说我从一层走电梯、 哦、 我从一层走楼梯，那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听见楼外边会有各种的响声。 哦，你说的是这个问题， 除非是分户的，就比如说一层你走你的，二层从他那边走，那个可以。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要做一层的情况下，把这个心理的一定要也要考虑到。 就跟那天就是我看一个帖子，就人晒了说我啊，先开始爱人那个极力反对，但是我极力争取，最后买了一层，还带了一个小院子。然后他自己，他那个房子小院子可能不到50平，然后呢房子大概130平，然后自己把小院子弄得好漂亮的，特别好，晒出来的图，哎呀，我一看可温馨了那种感觉。嚯，爹，那跟帖吐槽的，我说什么都有羡慕的，有嫉妒的，然后还有人说，哎呀，这你们家楼上没赶上个好人，我天哪，你就天天打扫吧。后来我心说，我的妈呀，您住在什么样的小区，楼上都是什么素质啊，这都是。 哎，最关键你住一楼啊，有小院还好点，小院的要进深要深一点，你种点那个高绿植能够稍微挡一挡。 对对， 就怕是直接也没有什么小院，就一条道，那条道呢还属于这个小区里边 对必经之路， 哎，大家都会从那儿走一走。再加上你们家要装修好点，所有人来了都是侧目而过。哎呀，这件你看人家装的多好， 拉着帘子不让他们看。 所以你这帘子基本上常年都得拉着。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对，就隐私方面的事儿。 哎， 是的。所以这个是一层的问题。但是一层也有好的地方，就我说了，入户很方便啊，对吧？然后如果你带一个小院子，你会觉得很惬意啊。 是， 对吧？那顶层呢？ 顶层，哎呦天哪，顶层 怎么这么头疼吗？ 我跟你说为什么头疼，因为那个我自己家有一个卧室是顶层， 嗯， 我因为他那楼有些时候会高那个盖出了一个高低不同的这个外观才好看，然后我其他地方都不是顶层，唯独这个卧室是顶层。 嗯， 当时啊我还是那个注意到顶层有可能会有一什么问题，就是楼板它会很容易给冬天的话会冻透，夏天会晒透， 嗯 啊，就是它的保温不会特别的好，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防水做的怎么样啊？ 哦， 因为如果是那种屋脊、 人字顶， 对人字形屋顶的情况下，那其实还好很多。 嗯， 但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平屋顶，哎， 对。 那么这种平屋顶的情况下，那么对于防水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 几乎没有不漏的啊。 就看一看到底怎么办，漏水问题一定要做好隐患 啊！ 这个问题我是解决不了的，因为那是从外边做防水。 对，对， 而我现在能做的是，我从室内这块来去做一层保温，来去把这个隔音保温或者冬天这种隔冷的这问题可以解决掉。 嗯， 当时您这样想，我的房子还可以啊，房高大概也有个就是净高啊，也有个2.7米多，也还不错了。 嗯， 我呢当时就觉得。掉个顶子吧，我是整个全掉了，但整个全掉那么低的情况下，我白瞎了这么高的一方高了。 嗯， 所以说也得为了一些灯光，为了一些造型好看，我边上也得留出来一点，就是大概留了20多厘米的时候，我没有全给它包起来。 嗯， 就这一点儿，就会导致了我那个屋子里边冬天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冷凝水聚集。 哦， 对，楼板它是把那个楼板冻透了。后来我还单独去找了一下，找了一下之后我还自己试着刨了一下，它其实做保温做的还挺厚的呢，做了大概有个40厘米左右。 那不错。 对，但是还是冻透了。然后你就看我那个墙上冬天的时候就像水帘洞是一样的，你说的有点夸张。 就跟空调的那个是一个道理吗？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还建议，如果买顶层的情况下，保温一定要做好。 是， 对，一定要做好。 顶层也有好的地方啊， 房高高。 对呀，啊，房高高啊。 对。 然后你楼上没有人吵你啊， 哎， 你只吵楼下呀，哎，对不对？ 对， 而且再其次， 对对对， 我一好朋友，当然他现在已经走了啊， 嗯， 已经去国外了。 嗯， 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他刚结婚，邀请我去他们家，他在杭州。 嗯嗯。 然后那时候他买那房子。5000多一平， 嗯， 然后他买的是6层的顶层， 嗯， 6层顶层，就在江边上， 嗯， 然后顶层同时呢，从他们家出来再上4级楼梯上平台，平台就是平的， 嗯， 大概有20多平， 嗯， 然后他在平台上专门做的架子， 嗯， 我们晚上就在那儿支一桌子吃饭看江景， 嗯， 然后这个的同时更有意思，他还养了一鹩哥就放那儿， 嗯， 你好，你好， 练声哈， 哎，可有意思了， 嗯， 哎，让我觉得我天。这地儿感觉真好嘿， 嗯， 下雨的事儿我是没赶上，主要是， 哎，像这种其实好，后期你可以自己往自己的顶上加防水什么 的，是 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哎， 其实这是一个啊，这个还有些时候我也是我的一个客人跟我在一块聊天， 嗯， 住多少层？20层左右吧，这样一个样子，跟我说平时还好，哪儿都没什么大感觉，就怕过节，过什么节？过春节放鞭炮啊。 嗯， 有些人喜欢，对，有些人喜欢放那个，就是往天上打的那种， 对对对对， 正好打 就崩他们家玻璃， 就在窗户外边响，然后别人一睡觉的时候，就尤其是你不能够说不让人放鞭炮，对吧？现在还是国家允许的时间段，一放的时候就在他们家窗户外边响，窗户外边响，窗户外边响，声音特别吵，特别吵。 好吧， 这件事他跟我重复一直重复，特别特别有 调个房不容易啊。今天呢，也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下周呢，咱们继续接着再聊啊。 好，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开心茶馆，也谢谢刚子。 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1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

姐们儿淡定，你不信打4006068。